顺宗至德弘道大圣大安孝皇帝。永贞元年春正月辛未朔，诸王亲戚入贺德宗，太子独以疾不能来，德宗涕泣悲叹，由是得疾，日益甚，凡20余日中外不通，莫知两宫安否。癸巳，德宗崩，仓促召翰林学士郑殷、魏次公等至金銮殿草遗诏。宦官或曰：“晋中亦所立尚未定。”众莫敢对。次公具言曰：“太子虽有疾，地居种狄，中外主心，必不得已，犹应立广陵王，不然必大乱。”因等从而贺之，亦始定。次公河东人也，太子之人情优宜，紫衣麻鞋，立即出九仙门，召见诸军使，人心粗安。甲午，宣遗诏于宣政殿，太子崔福见百官，丙申，即皇帝位于太极殿，魏氏上遗之，岂足引领而望之，曰：“真太子也。”乃喜而泣。时顺宗失音，不能绝世，常居宫中失联为，独患者李忠言、昭容牛氏侍左右，百官奏事，自为中可其奏。自德宗大建，王丕先入，称诏召王叔文作翰林中使爵士。丕以叔文意入言于忠言，称诏行下，外出无知者。以杜佑设冢宰，二月癸卯，上使朝百官于紫宸门。即有甲义武节度使张茂昭同平章事。辛亥，以吏部郎中韦执义为尚书左丞，同平章事。王叔文欲掌国政，首引执义为相，即用事于中，与相唱和。仁子，李师古发兵屯西境，以协华州。时告哀使未至诸道，义城牙将有自长安还得遗诏者，节度使李元素以师古临道，遇事无外，遣使密以遗诏示之。师古欲成国丧，亲视临境，乃及将士谓曰：“圣上万福，而元素忽传遗诏，是反也，宜击之。”遂仗元素使者，发兵屯曹州，且告假道于汴。宣武节度使韩弘使谓曰：“汝能越无界而为道也，有以相待，无为空言。”元素告急，弘使谓曰：“吾在此，公安无恐。”或告简急一道，兵且至矣，请备之。弘曰：“兵来不除道也，不为之应。”师古诈穷变所，且闻上即位，乃罢兵。元素表请自贬，朝廷两未解之。元素必之族弟也。吴少成以牛皮鞋材为师古， 师古以言，子少成，前过宣武界，视觉鸿皆流，书之库曰：此语法不得以思相愧。师古等皆淡之。心有赵蜀京兆尹悼王时残暴剖脸之罪，贬通州长史，市井欢呼，皆绣瓦砾遮道四之，时由见道豁免。壬戌，以殿中丞王丕为左散骑常侍，依前翰林代诏，苏州司公王叔文为起居舍人、翰林学士。批寝漏无语，上所谢瑕，而叔文颇任事自许，微知文艺，好言事，上以故稍敬之，不得如批出入无阻。叔文入至翰林，而批入至士林院，见李忠言、牛昭荣记事，大抵叔文依批，批依忠言，忠言依牛昭荣，转相交结，每事先下翰林，使叔文可否，然后宣于中书。为直意成而行之，外党则韩泰、柳宗元等主采听外事，谋议唱和，日夜急急如狂，互相推讲，曰伊、曰周、曰管、曰葛，显然自得，为天下无人。荣辱进退，生于造次，为其所欲，不拘成事。士大夫未知，道路已目，素与往还者相次拔擢，至一日除数人。其党或言曰：某可为某官，不过一二日，辄以得之。于是叔文及其党十余家之门，昼夜车马如是。可后见叔文批者，只宿其方中丙巳酒炉下，一人得千钱，乃容之。批由踏容，专以纳贿为事，作大贵铸金帛，夫妇寝其上。甲子，上御丹凤门，赦天下，诸色不复，一切捐免，长贡之外，悉罢进奉。贞元之末，正室为人患者，如宫室、五方小儿之类，悉罢之。先是，五方小儿张捕鸟雀于闾里者，皆为暴横以取人钱物，至有张罗网于门，不许人出入者，或张井上，使不得及者，禁之者曰：汝今供奉鸟雀，即痛殴之，出钱物求谢，乃去。或相聚饮食于酒食之肆，醉饱而去，卖者或不知，就索其职，多被殴戾。或食流蛇一囊为质，曰：此蛇所以致鸟雀而捕之者，今留妇乳，幸善饲之，勿令饥渴。卖者愧谢求哀，乃携妾而去。尚在东宫，皆知其弊，故即位守禁之。乙丑，把盐铁使越进前。先是，盐铁越进献鱼，而经入一勺，至是罢之。三月辛未， 以王丕为翰林学士。德宗之末，十年无赦，群臣以微过遣逐者，皆不复叙用，致仕使得量仪。壬申，追中州别驾陆贽，郴州别驾郑余庆，杭州刺史韩高，道州刺史杨成赴京师。贽之秉政也，贬驾部员外郎李吉甫为明州长史，继而徙中州刺史，至昆地门人咸以为忧，至而吉甫欣然以宰相礼视之，至出游残惧，后遂为深交。吉甫，西云之子，为高在成都，屡上表请至自待，至于阳城皆未闻追召而卒。丙戌，假杜佑、杜之及诸道盐铁转运使，以浙西观察使李乙为镇海节度使，解其盐铁转运使，以虽失利权而得睫毛，故反谋亦未发。戊子，名徐州军曰武宁，以张殷为节度使。假张毅节度使吴少成同平章事，以王叔文为杜之盐铁转运副使。先是叔文与其党谋，得国父在手，则可以结诸用事人，取军事心以固其权，又据骤使重权，人心不服，解杜佑雅有会计之名，未重而误自权，亦可治，故先令佑主其名，而自除为副以专之。叔文虽判粮食，不以部书为意，日夜与其党秉人窃语，人莫测其所为。以御史中丞武元衡为左庶子。德宗之末，叔文之党多为御史，元衡薄其为人，待之莽鲁。元衡为山陵仪仗使，刘禹锡求为判官，不许。叔文以元衡在丰县，御史复己，使其党又以权力，元衡不从，由是左迁。元衡平一之孙也。侍御史窦群奏屯田员外郎刘禹锡邪邪乱政，不宜在朝，又长夜书文依之曰：“是故有不可知者。”书文曰：“何谓也？”群曰：“去岁李时护恩携贵，气概一时，公当此时逡巡路旁，乃江南一吏耳。今公一旦复据其地，安知路旁无如公者乎？”其党欲逐之，韦执义以群素有强直名止之。上级久不遇，时服御殿，群臣瞻望而已，莫有亲奏对者，中外危惧，死早立太子，而王叔文之党欲专大权，勿闻之。宦官巨文贞、刘光奇、薛迎真皆先朝任使旧人，及叔文、忠言等朋党专自，乃起上召翰林学士郑殷，未赐功， 李成、王涯入金銮殿，操立太子制。时牛昭容备以广陵王纯英锐物之，因不复请，书旨为立嫡以长字呈上，上汉之。癸巳，立纯为太子，更名纯。成，神符五世孙也。贾丹以王叔文党用事，心恶之，称疾不出，屡起骸骨。丁酉，诸宰相会时中书，故事宰相方时百僚无敢谒见者。叔文至中书，欲与执意济事，令执省通之。执省以旧事告，叔文怒，斥执省。执省惧，入白。执意逡巡惨难，竟起迎叔文，就其阁与良久。杜佑、高颖、郑寻余皆停住以待。有报者云，叔文所犯，为相公已与之同时阁中矣。又颖心之不可，为叔文执意，莫敢出言。寻余独叹曰：“吾岂可复居此位？”故左右取马竟归，遂不起。二相皆天下众望，相次归卧。叔文执意亦无所顾忌，远近大惧。夏四月壬寅，立皇帝鄂为亲王，成为真王，子京为谭王，伟为君王，纵为序王，叔为举王，仇为密王，总为寻王，约为少王，结为宋王，相为吉王，求为义王，启为和王，寻为恒王，勋为惠王，婉为福王，弘为辅王，提为越王，身为元王，伦为贵王，产为义王。以四上谕宣政殿，册太子。百官睹太子仪表，退皆相贺。至有感泣者，中外大喜。而王叔文独有忧色，口不敢言，但引杜甫题诸葛亮祠堂诗曰：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常使英雄泪满襟。”闻者审之。先是太常卿杜黄常为裴延龄所误，留置台阁十年不迁。及其婿为执意为相，使迁太常卿。黄常劝执意率群臣请太子监国，执意惊曰：“丈人辅得一官，奈何其口亦尽忠事？”黄常勃然曰：“黄常受恩三朝，岂得以一官相买乎？拂衣起出。”戊申，以己世中陆纯为太子侍读，仍更名制。韦执意自以专权，恐太子不悦，故以制为侍读，以前嗣太子意，且解之。及至发言，太子怒曰：“陛下令先生为寡人讲经义耳，何谓欲他事？”至黄惧而出。 五月辛未，以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。甲戌，以杜之郎中韩泰为其行军司马。王叔文自知为内外所增急，欲夺取宦官兵权以自固，借西朝老将实主其名，而实以太专其事，人情不测其所为，亦一句。辛卯，以王叔文为户部侍郎，依前充杜之盐铁转运副使。据文贞等务其专权，削去翰林之职。叔文见致书，大惊，谓人曰：“叔文日时至此商量公事，若不得此愿执事，则无因而至矣。”王丕即为书请，不从，再书，乃许三五日移入翰林，去学士名。叔文始惧。六月己亥，贬宣西巡官杨士鄂为汀州宁化尉。士鄂以公事至长安，欲叔文用事，公言其非。叔文闻之，怒，欲下诏斩之，执意不可，则令杖杀之，执意又以为不可，遂贬焉。由是叔文使大悟执意，往来二人门下者皆惧。先时，刘辟以剑南之度副使将为高之意于叔文，求都领剑南三川，谓叔文曰：“太尉使辟至威城于公，若与某三川，当以死相助，若不与，亦当有以相仇。”叔文怒，亦将斩之，执意固执不可。辟上由长安未去，闻贬士鄂，遂逃归。执意初为叔文所引用，深负之，既得位，欲掩其迹，且迫于公义，故时时为异同。辄使人谢叔文曰：“非敢赴约，乃欲屈成凶事耳。”叔文构怒，不知信，遂成仇怨。癸丑，为高上表以为：“陛下哀悔成疾，重劳万机，故久而未安，请权令皇太子亲兼庶政，后皇宫痊愈，复归春宫。臣未兼将相，今之所臣乃其职分。”又上太子监以为：“圣上元法高宗，良安不言，伪政臣下，而所负非人。王叔文、王丕、李忠言之徒，辄当重任，赏罚任情，挥计稳纲，散府库之机以露权门，数至心腹，便于贵位，前节左右，优在萧墙，切恐清太宗圣业，为殿下加邦。愿殿下即日奏闻，赤足群小，使政出人主，则四方获安。”稿自是重臣，原处西蜀，夺王叔文不能动摇，遂极言其间。俄而荆南节度使裴军、河东节度使严寿、 兼表既至，亦与高同。中外皆以以为援，且协党镇据。君光庭之曾孙也。王叔文既以范西朝、韩泰主京西神策军，诸患者尚未悟，会宾上诸将各以状辞中尉，且言方属西朝，患者使物兵柄为叔文等所夺，乃大怒曰：“从其谋，吾属必死其手。”密令使其归告诸将曰：“吾以兵主人。”西朝至奉天，诸将无志者，韩泰持归白之。叔文既无所出，为曰：“奈何奈何。”无己，其母病甚。丙辰，叔文盛聚九传，与诸学士及李忠言、具文贞、刘光启等隐于翰林。叔文言曰：“叔文母病，以身任国事之故，不得亲医药，今将求驾归室，叔文必竭心力，不必危难，皆为朝廷之恩。一旦去归，百磅交至，谁肯见察以一言相助乎？”文贞随其语，折折之。叔文不能对，但饮满相劝，酒数行而罢。丁巳，叔文以母丧去位。秋七月丙子，加李师古检校侍中。王叔文既有母丧，韦执义亦不用其语。叔文怒，与其党日夜谋起复，必先斩执义而尽诛不复及者，闻者凶惧。自叔文归地，王丕失据，日益宦官及杜佑请起叔文为相，且总北军，既不获，则请以威远军使平章事，又不得，其党皆忧忌不自保。是日，披作翰林中，书三上不报，知事不济，行且卧。至夜，呼叫曰：“披中风矣。”明日遂余归不出。己丑，以仓部郎中判杜之案陈建为河中少尹，披叔文之党致仕使去。癸巳，恒海军节度使程怀信薨，以其子副使职公为留后。以为至以积趁未复，其军国政事全令皇太子纯勾当，使内外共及王叔文党与专字，上亦恶之。据文贞屡起上请令太子监国，上故厌倦万机，遂许之。又以太常卿杜黄常为门下侍郎，左金吾大将军袁资为中书侍郎，并同平章事。据文贞等以其旧臣，故引用之。又以郑寻余为吏部尚书，高颖为刑部尚书，并罢政事。太子见百官于东朝堂，百官拜贺，太子涕泣不答拜。八月庚子，至令太子即皇帝位， 朕称太上皇。至敕称告。辛丑，太上皇徙居兴庆宫。告改元永贞，立梁帝王氏为太上皇后，后宪宗之母也。壬寅，贬王丕开州司马，王叔文渝州司户。丕寻病死贬所，明年赐叔文死。乙巳，宪宗即位于宣政殿。丙午，升平公主献女口五十，上曰：“上皇不受献，朕何敢为？”遂却之。庚戌，荆南县毛龟二，上曰：“朕所保为贤，家和神之皆虚美耳，所以春秋不输祥瑞。自今凡有家瑞，但准令身有私，勿复以闻。即真禽奇兽，皆无得献。”癸丑，西川节度使南康中武王为高薨。高在蜀二十一年，众家复练，讽贡献以结主恩，后几次以抚士卒，士卒婚嫁死丧皆供其资费，以士得久安其位，而士卒乐为之用。扶南诏催吐蕃，幕僚遂久官崇者，则为刺史，以复还幕府，终不使还朝，恐泄其所为故也。府库既实，实宽其民，三年一复租赋。蜀人服其智谋而畏其威，至今画像以为土神，家家祀之。知度副使刘辟自为刘后。朗州武陵龙阳江长，刘万余家。壬午，奉义节度使伊慎入朝。辛卯，下绥节度使韩全义入朝。全义败于阴水而还，不朝觐而去。尚在藩邸，闻其事而悟之。全义惧，乃请入朝。刘辟使诸将表求节钺，朝廷不许。己未，以原资为剑南东西川、山南西道安抚大使。杜之奏裴延龄所置别库，皆减正库之物，别注之，请并归正库，从之。辛酉，遣杜之盐铁转运副使潘孟阳宣慰江淮，行事租赋却税利害，因查官吏痞赃，百姓疾苦。癸亥，以尚书左丞郑余庆同平章事。九月戊辰，礼仪始奏，增太皇太后沈氏岁月资深，迎访礼爵，按进与位之意，寻求三年之外，似终寿而服之。服请以大行皇帝起攒功日，皇帝率百官举哀，即以其日为祭，从之。壬申，兼修国史为职议奏，使令史官转日历。己卯，贬神策行军司马韩泰为抚州刺史，司封郎中韩业为池州刺史， 礼部员外郎柳宗元为邵州刺史，屯田员外郎刘禹锡为连州刺史。冬十月丁酉，右仆射同平章事贾丹薨。戊戌，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袁资同平章事，充西川节度使，征刘辟为给事中。书王毅薨，太常义增太皇太后，谥曰睿真皇后。山人罗令则自长安如普润，矫称太上皇诰，征兵于秦州刺史刘墉，且税墉以废吏，墉直送长安，并其党杖杀之。即有葬神武孝文皇帝于崇陵，庙号德宗。十一月己巳，复睿真皇后、德宗皇帝主于太庙。礼仪使杜黄常等议以为，国家法周制，太祖由后继，高祖由文王，太宗由武王，皆不迁。高宗在三朝三暮之外，请迁主于西夹市，从之。壬申，贬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执义为崖州司马。执义已常与王叔文一同，且杜黄常续，故独后贬。然叔文败，执义亦自失行事，只获将至，虽尚为相，常不自得，奄奄无气，闻人行声则惊惶失色，以至于贬。戊寅，以韩全义为太子少保，致仕。刘辟不受征，组兵自守，袁资畏其强，不敢进，上怒，贬资为吉州刺史。复以右庶子武元衡为御史中丞。朝议为王叔文之党，或自员外郎出为刺史，贬之太清。己卯，再贬韩泰为黔州司马，韩烨为饶州司马，柳宗元为永州司马，刘禹锡为朗州司马。又贬河中少尹陈建为台州司马，河州刺史凌准为连州司马，越州刺史程毅为郴州司马。回鹘怀信可汗卒，遣鸿胪少卿孙杲吝调，册其嗣为腾里野合巨鹿皮且可汗。十二月甲辰，加山南东道节度使于迪同平章事，以奉义节度使伊慎为右仆射。即有以给事中刘辟为西川节度副使，知节度使。上以初四位，力未能讨故也。又建议大夫韦丹上书以为，仅事辟不诛，则朝廷可以指辟而使者为两京耳，此外谁不为叛？上善其言。壬子，以丹为东川节度使。丹，今之武士孙也。辛酉，百官请上上皇尊号，曰应前圣寿太上皇。上尊号曰文武大圣孝德皇帝。上许上上皇尊号， 而自此不受。壬戌，以翰林学士郑殷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，以刑部郎中杜坚为苏州刺史。坚辞行，上书称礼以且反，必奏族臣，上然之，留为吏部郎中。